上一讲呢，咱们讲到德国的外海啊，被英国封锁，这么一来，运货的商船全都是有去无回，德国国内呢，就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为了改变这一颓势，所以德国政府决定在1917年的2月1号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专打运往协约国的商船。这个命令一下就引来了美国人的强烈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影响到美国人做生意了，是吧？一直以来呢，美国都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那不管欧洲打成什么样，那我一不会派兵，二不会在政治上站队。但是呢，光荣孤立啊，可不是绝对不掺和。你们打架抢地盘我管不着，我做生意的事儿你们也不能管。一战爆发以后呢，欧洲国家海量的军需订单塞满了美国商人的口袋。1914年8月，法国把大批黄金运到了美国的银行保险柜里，换来了1亿美金的贷款。1915年10月，英法两国又用同样的办法换来了5亿美元的贷款。而且呢，这个钱只能买美国货。另外呢，美国对同盟国的贸易也是来者不拒，只是呢，因为英国海上力量太强大，去德国的这个贸易线呢，基本上被英国人给截断了。所以美国啊一开始很气愤啊，该死的英国佬不让我挣德国钱。不过呢，他们很快就不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虽然德国那边没订单了，但英法那边啊国内损失太大，管美国要的订单增加了。美国人拿算盘一扒拉，发现跟协约国做生意比吃两条线赚得多。所以美国的中立贸易很快就变成了给英法两国的输血通道。在德国宣布重启无限制潜艇战以后，美国一看跟英法生意也要黄，就赶紧联系德国人，要求取消无限制潜艇战，否则就跟德国断交。但德国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因为他们判断，哪怕是美国现在参战了，美军也得至少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整编训练，然后运到欧洲。这个时候估计英国早就崩溃了。另外一点呢，德国潜艇把欧洲大陆看得严严实实的，运兵船能不能送到欧洲还得两说。这就是德国人呐，在打仗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敌我战争能力判断时总是过分看高自己，不惜进行战略冒险。那二战打苏联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战招惹美国也是这样。所以1917年的2月3号，在德国人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两天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跟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此时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跟德国宣战那是早晚的事儿，只是现在呢，美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儿，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绝密电报，并且呢，马上把它公开在《泰晤士报》上。这封电报呢，敦促墨西哥当局，如果美国加入协约国，墨西哥要马上向美国宣战，而且呢，德国是给墨西哥好处的，先是承诺给墨西哥提供兵马钱粮，还承诺帮墨西哥抢回那些被美国强占的土地，比如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等等。这份电报是真假难辨，当时啊，墨西哥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本没有成建制的部队，向美国宣战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威尔逊总统原本认为这份情报不过是个骗局啊，然而呢，齐默尔曼自己却承认了啊，说自己担心美国会加入协约国，所以呢，我得做点准备。此话一出，美国人的民族情感马上被激发出来，很多美国民众自发上街游行，举的标语上写着杀死德国皇帝，打到柏林去，打倒德国佬。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义愤填膺地说，毫无疑问，美国必须开战，穷凶极恶的德国人已经向我们宣战了。随后又有两件事给美国参战加了一把火。3月16号，德国潜艇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之下击沉了3艘美国商船。与此同时，沙俄爆发二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这个消息扫清了美国人参战的最后一个障碍。威尔逊呢说了，现在是民主的协约国跟独裁的同盟国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加入战争没有什么道德压力，捍卫民主吗？独裁的协约国沙俄已经被推翻了，是吧？所以1917年4月2号晚上，华盛顿国会大厦灯火通明，情绪激动的威尔逊总统强烈要求 国会授予他向同盟国宣战的权利。许多议员西服的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徽章，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列席了听证会。曾是南北战争老兵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怀特在聆听总统演讲时甚至忍不住痛哭失声。威尔逊总统在演讲中提出，有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做，也没有能力做，我们不会选择屈服之路，不会使国家和人民最神圣的权利遭到忽视和践踏。4月6号凌晨，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对德宣战的决议案，众议院以373票赞成50票反对同意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几分钟之后，这条新闻就通过电报传到了全世界，很快跟风助威的国家都冒了出来，巴西、希腊、古巴、利比里亚、暹罗等等12个国家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都觉得美国工业能力这么强，是战争的胜负手，跟着美国走啊，绝对没问题。中国这时候呢，也准备参加一战啊，希望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呢，多争取点胜利果实。但是呢，日本在中间死命拦着啊，因为日本在1914年就加入协约国了，还在那年冬天呢，拿下了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和在山东的一些特权。日本呢，担心中国参战以后，万一一不小心战功卓著，英法美一高兴，干得挺好啊，那以前咱们强占的那些殖民地和关税特权就还你吧啊，他们还了不要紧，那要让日本也跟着还，可咋整啊？那日本花了好几十年，干了那么多缺德事儿，才占的旅顺、台湾、青岛，哪可能还呢？啊，所以他一直从中作梗，直到17年的8月，中国北洋政府才算正式参加一战，加入到协约国作战。不过，美国虽然工业发达，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呢，他们军队的装备啊，真的很差啊，陆军不足20万人，规模比那个开战不久就被爆脆的比利时军队强不了多少啊，在世界各国陆军中排名第17，还不如中华民国陆军。在这20万人里，只有7万7000人是正规军，其余呢是国民警卫队，军事装备不是过时就是没有。全军一共有55架飞机，绝大部分都已经落后了，连执行侦察任务都觉得力不从心。用马刀作战的骑兵是陆军的精锐，他们不仅没有坦克，而且呢连造坦克的想法都没有。军事首脑不了解军师或旅的组织，自南北战争以来，陆军仍保持团的建制，海军也是一样啊。虽然舰队规模很大，能排到世界第3，仅次于英国和德国，但军舰呢都是过时货，能拿得出手的只有4艘战列舰。后来呢，这几艘战列舰漂洋过海到英国，准备协同作战时呢，还遭遇了大风浪。其中呢，一艘军舰的桅杆被吹断，舰体严重进水，通讯设备失灵。好在队友救援得力，才没有让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当威尔逊总统向军方询问美国能够向法国派遣多少部队时，得到的回答是24000人，而且只能保证一天的弹药供给。尽管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是1917年的6月28号，第一批美军参战部队仍然抵达了法国。对于在3年消耗战中被拖得精疲力竭的法国人来讲，美国人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希望。1917年的7月4号，美国国庆节，巴黎为到达的美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仪式中，一位叫斯坦顿的美军上校吐出了长期激励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句话：拉法耶特，我们来了啊！拉法耶特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帮助过美国的法国贵族，在独立战争期间不远万里来到这片新大陆，华盛顿手下那支纪律涣散、毫无战斗素养的乌合之众被训练成了一支合格的战斗部队，所以拉法耶特被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大功臣，现在该美国人来报恩了。第一批赴法参战的美军人员被称为远征军的核心力量，潘兴将军担任美国驻欧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26岁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在美国骑兵部队服役期间参加了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最后几场印第安战争。1898年随军到古巴作战，由于作战勇敢获得银星奖章。 随后随军在菲律宾作战，1904年还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观摩了日俄战争。在威尔逊总统的眼里，潘兴将军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没有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应有的睿智，但是潘兴将军坚忍不拔，情绪稳定，极具耐心。威尔逊总统觉得这是高级军事指挥官凝聚军心、稳定士气的重要品质。临危受命的潘兴果然没有辜负总统的重托，以坚毅不屈的意志顶住了来自其他协约国政府及将军的压力。当时啊，英国、法国听说美国人来了，都想让美国兵顶到前线，说白了就是想用美国人当炮灰。但是潘兴断然拒绝英法提出的无理要求。在协约国将军的眼里，伤亡只不过是一些数字，而潘兴作为一名久经战火考验、忠于职守的老兵，绝不能容忍自己的部队被这么一群根本不懂战略战术的250指挥卷入毫无意义的堑壕战。所以潘兴将军保持了美国远征军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要求军队不参加任何作战行动，而是在后方进行整编训练，教官是来自协约国的几千名教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凡18到45岁男性公民必须参军，否则就是违法。此令一出，美国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大到了400万人。现在呢，兵员够了，教官也有了，武器装备从哪儿来呢？这不用担心，协约国那边多的是，是吧？美国人可以敞开了用。当时欧洲战场上唯一美国造的火炮是4门356毫米的重炮，美军装备的其他火炮全是英法提供的，坦克美国一辆也没有，用的都是法国的雷诺坦克，因为英国的马克一太大太笨，美国人瞧不上眼，而雷诺坦克呢，小巧玲珑，机动性好，而且还有能360度旋转的炮塔，正合美国兵的心意。此外呢，他们装备的钢盔、步枪、机枪也都是英法两国提供的。不过这些武器不是白给你用，而是买的，只是美国在支付的时候不要用现金，而是用运往协约国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支付。威尔逊也跟美国陆军说过，这个需要什么就直说，别心疼钱，你买的那些东西看着挺贵，其实美国多运两船货就都有了。有大佬撑腰啊，美国陆军就着手狂购乱买，管他用得上用不上的东西都要乱买一气。美国参战的时候，当时欧洲已经不用骑兵了，但是陆军部呢觉得可能用得上，就买了一大堆骑兵装备。其中呢有100万条马毯啊，200万只饲料袋，90多万副马鞍和280万个马龙头啊，这些呢还算是靠谱的啊。陆军部还觉得美国兵在前线生活可能挺艰苦啊，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就把一些生活用品也运到了前线，比如说浴缸、书橱、地板蜡、割草机，甚至痰盂啊。一时间美国在欧洲的这个货站里堆的全是这些玩意儿啊，英法的士兵心里直犯嘀咕，是吧？你们美国人过来是打仗啊还是旅游啊？后来潘兴将军都看不下去了，特意通知陆军部，是吧？说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别给我往这儿运了，净给我丢人。有了潘兴的命令，此后美军收到的物资才算是正常点啊。现在呢，美国有了足够的士兵，也有了武器装备啊，但是呢他们的军事素养太差，想让他们上战场呢还得等很长时间。这一点英法两国早就知道啊，他们在这个美国对德宣战后不久，不等美国远征军到来，就对西线德军发起了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是在哪儿打响的呢？效果如何呢？咱们下一讲再说。